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90集。 我院里那块儿，你没看错吗？ 几个人从朱雀塔回来，依然是在南疆边陲小镇的那间酒楼里落脚。严征明将他在掌门印中看见的前因后果挑挑拣拣地说了，掐头去尾，隐去了各种不该提的暧昧。 那个时候天一热，我就天天盯着他抄经书，没看出有什么不同，不就是块平整些的石头吗？我还以为他顶多也就是块个头大点的玉呢。 世界上真有能让人心想事成的石头吗？三师兄，那你惦着他抄经的时候都想了什么？有实现的吗？ 当时只是怀疑那块石头大概能值点钱，想过要是哪天扶摇派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我就把这玩意儿扛下山，找个人雕个什么拿去卖。好像没有实现。 程潜好不容易维持住了脸上的若无其事。 抄经的时候当然要摒除杂念，我能想什么？ 水坑听了顿觉十分感佩，他自己就永远不能做到心无杂念。此时李云突然插嘴： 你三师兄那会儿才十岁出头，整日里能想的也就是自练好，剑练好，早点引气入体，让韩渊偷鸟蛋的时候少来烦他，香炉大师兄滚远一点。掌门师兄，我不是那意思啊。 在严征明的眼刀下，李云干笑一声，岔开话题： 那样的奇石从洪荒至今也只有这么独一无二的一块，肯定不会管这些乱七八糟的鸡毛蒜皮事儿的。所谓心想事成，想的必然是求而不得，人力所不能及之事。 别嫌你呢，你倒是给我说说三生秘境是什么东西。 哎，你少激我啊，这我还真听说过。 李云往椅子背上一靠，微微抬起下巴，得意洋洋： 哎，世间三千大秘境，六千小秘境，除个别被人偶尔发现外，大多不为人所知。这三生秘境啊，最早记载于魔道之中。 魔道？ 程潜一愣： 经楼底层刻了一满墙的那篇吗？我小时候看过，没见说过有什么秘境。 听我说完呐。魔道前面记载的那些功法类别之类的内容很是无趣，最后却有一卷叫做异世的，你肯定没看过。那个异世啊，可真是有点意思，讲了好多大魔头的故事，有什么仇杀，什么因爱生恨，还有被人诱骗的，乱七八糟的小故事。哎，有些写的还挺跌宕起伏的。 程潜完全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得意的。 其中就有一段三生秘境的记载。相传这个三生秘境啊，三千年才得露一次真容，路径无处寻觅，每次只开给有缘人。只是别的秘境纵然让入内者九死一生，却也都给了他们大机缘，这三生秘境却十分特殊，他把那些有缘人们都给弄疯了。相传这个秘境里面有一面镜子，能让人看见自己最关心的人或者事情的下场。 下场？ 这俩字儿可不是什么好词，听起来颇有些不得善终的意味。 嗯，比如说挖空了心思想长生不老的，就会在那面镜子里看见自己垂垂老矣、吹灯拔蜡的模样。自己最想得到什么，偏偏亲眼看着事与愿违，想想就知道那是个什么滋味了。哎呀，这样的话说起来轻描淡写，真要自己进去转一圈，谁都不能无动于衷。 这个秘境挑的有缘人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吧。 严征明心里差不多已经整理出了一把前因后果，同儒师祖不知怎么的误入了三生秘境，听那话音必然是看见了扶摇派血脉断绝的结果。而后匆忙去找了朱雀塔主人徐应之，徐应之给他算了一卦，看来是抽了个下下签。 后来桐庐通过某种方法找到了心想事成石，群妖谷中大妖与顾岛主都劝阻过，他却一意孤行，乃至于走火入魔，后来又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事。到最后，真如徐应之所说，桐庐适得其反，反而亲手将扶摇派推到了血脉断绝的地步。 二师兄，你真是万事皆知啊。 水坑感慨道，随即话音一转。 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变回来？ 这 严征明也心烦意乱地逼问。 还有你那堆没用的草都够养羊了，避毒丹炼出来了没有？ 我 那还不快去。 严征明吼完，推开椅子径直站起来走了，只撂下一句， 我要回去睡一觉，别吵我。 掌门这心浮气躁的劲儿都快溢于言表了，剩下三个人面面相觑。水坑听见一声门响，抖了抖羽毛，不明所以地蹦跶到桌子上。 谁招他了？ 他两个师兄各自反省了片刻，互相用是你的目光看向对方，推卸责任。最后程前率先受到了良心的谴责，他摸了摸鼻子， 你又干了什么？ 程前其实比他俩还迷茫，好像莫名其妙的大师兄就突然不理他了，不往他的方向看，不接他的话茬，在他说话的时候要么低头左顾右盼，要么假装想事，总之就是完全当他不存在。进屋的时候，程前故意坐在他的旁边，结果他们这奇葩的掌门师兄当场就来了个正襟危坐，脸皮绷得能扒下来当裤腰带了，俨然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，就差点拿把扇子挡着脸说，妾身卖艺不卖身了。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感觉对方的表情全是掌门又吃错药了，与掌门天天吃错药，只好各自散了。李云闭关了两天，炼出了几瓶避毒丹，不知道能管什么用，反正有总比没有强。这两天里，水坑感觉自己身上隐隐困住他变回人形的力量逐渐松散了，于是每天玩命地用鸟身修炼，比做人的时候勤奋了很多。严掌门则过上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，每天连人也不见，隔着门跟外面的人喊话。大师兄无理取闹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从小就这毛病，程前惯常的处理方法就是默默回去修炼，反正不用搭理他，过两天自己就好了。可是这一回，程前总是不由自主的走神，心里来回琢磨那日真龙旗下李云说过的话。 小钱，自古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却是例外。故人归来，各种惶恐愧疚你可能都感觉不到，那些太沉重了，能让人整宿辗转反侧，也能让世上任何思念变了味道。回首百年身，哪那么容易同原来一样啊。他因为你恨了自己多少年我都算不清楚了，你就别让他更恨了吧。 终于程前默默地起身，扫了一眼他一尘不染的房间与桌上的凉水，自己都感觉到了自己的寡淡无味。他转身推开门出去，无声无息地落到了严征明屋外，好像一片簌簌不惊的叶子，连一粒尘埃都没有惊动，在微微翘起的屋檐上坐了下来。这年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中秋正日子里反而微有些缺憾。南疆夜空澄净，月色如洗，看久了竟还会觉得有些晃眼，远山与近树无不身形绰约。小时候在扶摇山上，每年中秋师父会带着他们过家家一样的祭祖拜月，然后将他们一起领到布置堂里分糕点与水果吃。大师兄那时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，常向师父要新酿酒喝，师父却总拿他当孩子糊弄，拿一大壶桂花糖水兑一个杯底的酒让他尝个味儿， 骗他说这是正宗的桂花酒。后来这个长不大的习惯被大师兄保存到了青龙岛，每次饮酒必要用桂花糖水兑过，不然就好像不是滋味一样。修行路漫漫，一年一度的年节好像一个又一个的点，过一次就好像先前种种也能跟着翻篇似的。可是程前回忆起这些，他感觉那些久远的记忆似乎总是和自己雾里看花中隔一层，他发现自己的血已经冷了。程前忽然从房檐上翻了下去，此时上了年纪的店家掌柜已经休息了，只剩下他女儿在算账，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程前吓了一跳。店家小娘子对他不爱搭理人的死德性印象深刻，跟他说话有些犯怵，怯怯地上前： 公子有什么吩咐？ 话到嘴边，程前才觉得自己说出来有点傻，他原地犹豫了片刻，颇有几分自嘲地微微笑了一下，摸出点零钱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